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今天 Peter 老师呢领大家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现在呢是上海的一个区，但是啊它的历史呢却早于上海将近半个世纪，大家知道是哪里吗？那么首先进入到节目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既然去旅行啊，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有深度，旅行啊并不一定意味着离开城市，对于上海来讲，它的每一个区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个性的这个旅游景点。好，这是我们故事的一开始的第一句话，这句话呢很好哈，看看如何来翻译成英文。旅行哈，这里面它没有用一个简单的 travel， 而用的是 a travel experience， 一次呢旅行的经历。 doesn't have to mean， 这里面哎很有意味，一个词have to 表示说必须一定，但是前面呢加一个否定 doesn't have to 表示说并不一定的意思。因此呢我们在说一个人啊你没有必要怎么怎么着的话，就可以说 you don't have to do it， 就是你没有必要去这么做，或者说呢 you don't have to come early tomorrow， 就明天呢你没有必要来的那么早。所以呢它表示一个人并不一定需要去怎么做，而这句话呢讲到了说旅行并不一定意味着呢离开城市哈。 doesn't have to mean leaving the city. Each of Shanghai's district， 上海的这些每一个区啊 has its own personality 哈，非常拟人的一句话，上海的每一个区都有它一个独特的一个personality。 我们知道这个 personality P-E-R-S-O-N-A-L-I-T-Y 它是指呢一个人的个性，但是呢我们想一想，很多的区域呢它把它独特的地方把它拟人化了，也可以用这个词呢 personality 来替换。 has its own personality and interesting place to visit， 去参观。那么第一句话呢大家猜不出来，或者说呢无法能够判断究竟是上海的哪一个区，那么接下来这个答案便揭晓了。2017年呢是嘉定哈庆祝80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那么现在呢正是呢走进嘉定游览嘉定的好时候。了解上海的同学啊应该知道了嘉定呢是上海的一个区。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What better time to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嘉定 district during the celebration of its 800 year anniversary。 好，这句话一开始啊非常好的一个词， What better time 表示说多么好的一个感叹的一句话。 What a better time 它是指呢更好的一段时间。To take a closer look， 更近的或者近距离的来游览或看一看嘉定这个区哈，在它的800周年的纪念日的时候，这里面提到了一个纪念日啊，是 anniversary。Anniversary A-N-N-I-V-E-R-S-A-R-Y 它是指呢一些周年的庆典哈，周年的一些庆祝活动 Anniversary 哈。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一个 Anniversary 就是说我们每年的一个 Birthday， 我们的生日就可以用这个词 Anniversary。 所以嘉定呢是有800年历史的一个区域。好，我们看一看嘉定哈这个地方它的一个历史哈。1217年南宋最后一个皇帝宋宁宗的年号呢为嘉定，朝廷呢决定呢建立一个以这个年号为名字的一个县，于是呢嘉定就成为了早于上海县哈半个世纪的该区域的一个地域中心。所以呢通过这句话我们知道呢嘉定的成立呢早于上海，所以说先有嘉定后有上海。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In 1217 during what were called the 嘉定 year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啊，这里面南宋啊叫做 Southern Song dynasty 啊，这个 dynasty 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dynasty， 它可以指呢一个古代的王朝，那么也可以指呢一个企业哈，作为一个王朝，比如说一个企业特别的大哈，也可以叫做这个 dynasty 哈，它可以指一个企业特别的庞大哈 ，dynasty 朝廷哈，用这个 the government 来翻译是可以的哈 ，the government 就当时的政府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set up。A county， 注意了，它不是 country， 而是一个 county。county 呢，翻译成中文就是一个县哈、啊，建立一个县或成立一个县 ，set up a county， name after， name after。同学们注意了，这里面这个 name 是一个动词，以什么什么而命名或来命名的哈、啊。The county name after the era 这个词 era 表示一段时间。那么当时呢，我们知道这个皇帝呢，他的号啊为嘉定，所以呢这个区域呢就叫做嘉定县，因此呢 thus did 嘉定 become a center， 成为了一个中心 a half century before Shanghai County was created， 因此呢在上海县哈、啊、成立50年前便有了嘉定这个地区哈。这里面通过这个故事呢，我们知道上海一开始呢是以县的这个形式呢出现的哈，上海 county， 但是呢先有的是嘉定 county， 50年之后出现了上海 county。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嘉定它的面积它的位置哈。嘉定呢位于上海市的西北部，面积呢约为464平方公里，人口呢超过150万，距上海市区大约20公里。嘉定 is located 啊，这词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啊，我们在多个故事当中讲过这个词 be located 啊， is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part of the city 啊，在上海的西北部， with an area about 464 square kilometers 啊，464平方公里。注意一下，这里面有个 square kilometer， 我们是 kilometer 是公里，前面加一个 square， square 表示一个平方的概念，是一个面积哈啊，而我们说 kilometer 只是一个长度，所以前面加一个 square 才是一个二维的面积的概念。同时呢，它的人口呢是150万 ，and a population of more than 1.5 million people 啊，150万。后面提到离上海的啊市中心的距离呢是20公里 ，it is about 20 kilometers from downtown Shanghai， 这里面上海的市中心用一个 downtown， 当然也可以用那个 center 也行哈，或者现在的 CBD 哈，都可以是一个城市的核心区域哈。这里面用的是 downtown。嘉定呢有哪些大家值得去的地方哈？那么上海大学的一个校区位于嘉定区，同时呢还有一点希望同学们记住了，该地区的上海国际赛车场每年呢举办中国一级方程式大奖赛啊，这是如果同学们去上海的话呢，有机会看比赛的话呢，一定要去嘉定看一看。同时啊，嘉定也是上海汽车工业的重要基地。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The district is home to a campus of Shanghai University。首先提到的是 is a home， 是谁的一个家，是上海大学的一个校区的家哈，所以呢可以翻译成上海大学的一个校区位于嘉定区。And Shanghai International Circus 比赛的这个场地 International Circuit。啊，这里面 CIRCUIT circuit where the Chinese Formula One Grand Prix， 这里面出现了中国一级方程式的一个大奖赛哈。前面呢是一级方程式叫 Formula One 哈，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因为呢在很多的体育比赛当中会转播汽车的比赛，所以呢这个词希望同学们记下来。Formula One， F-O-R-M-U-L-A， Formula 后面加 One， 然后那个大奖赛叫 Grand Prix。 这个词啊有些怪异哈，前面这个 Grand 没有问题 G-R-A-N-D， 但是呢这个大奖啊它的拼写呢是 P-R-I-X， 但是在发音的时候呢后面这个 X 是不发音的，直接念的什么 Prix 就行了哈，所以呢叫 Grand Prix， 每年举办 is held every year。同时 ,it is also home to a major part of Shanghai automobile industry, 汽车工业哈，叫 automobile, 这个是 A-U-T-O-M-O-B-I-L-E, 这词非常容易哈， auto 是自动的意思， mobile 呢移动的意思，合到一起呢 automobile 是能够自动移动的东西，所以呢就可以指汽车了。对于我们游客来讲呢，除了说上海大学另外呢一个是那个一级方程式的一个比赛啊，如果看景点的话呢， 我们说嘉定呢有两个哈、啊、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分别呢是孔庙和南翔古镇哈、啊、这两个地方，如果大家去嘉定的话呢一定要去的。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英文翻译。 But for visitors, the main attractions are more historic. 那么对游客来讲呢，它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呢是非常具有历史感的哈、啊、是一个区域哈、啊、用的词呢 historic。Historic is two top draw card. 好，那么看到两个吸引人的地方，它没有用 attraction 这个词，而用一个 two top 顶级的这个 draw D-R-A-W card draw card 啊，像一个牌一样哈，它的两张王牌分别是 Confucian Temple and 南翔 Old Town 啊，两个地方大家记下来，一个是 Confucian Temple and 南翔 Old Town。 前面这个 Confucian Temple 是指什么？孔庙啊， Confucian 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C-O-N-F-U-C-I-A-N 啊。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这里面这个孔庙啊。那么在嘉定县成立两年之后啊，朝廷呢决定建一座庙来呢祭拜孔子，这是一个相当合乎逻辑的一个举动，因为儒教啊在那个时代备受推崇。在嘉定县成立两年之后 Two years of 嘉定 county was established 啊，这里面换了另外一个词表示成立一开始呢我们用的是 set up 啊， set up 表示成立，同样呢同学们也可以用 establish 来表示成立或建立，往往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机构啊或者一个地方哈。 A county was established.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build a temple. 准备呢或决定建一个庙哈，然后呢祭拜孔子哈，这里面这个祭拜叫 worship W-O-R-S-H-I-P 哈 Confucius. It was quite a logical move. Logical move 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哈，这个 logical 因为呢 Confucianism 儒教哈，这个词记一下，跟这个孔子有关系啊。 Confucianism 它的拼写是 C-O-N-F-U-C-I-A-N， 这个词我们刚才讲 Confucian 后面加一个 I-S-M 表示说一个人的主义或一个人的思想，儒教呢叫 Confucianism was highly respected during the era， 在当时那个时代呢非常受到人们的推崇。这个孔庙呢被称赞为呢宏伟壮丽啊，比其他地方的孔庙啊都要好。即使在今天，嘉定的孔庙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孔庙之一，它不仅呢作为敬拜礼仪的一个场所，同时啊也是一所呢用来教导古代哈、啊、这个大师的一个学校。 The temple was praised， 这里面一个称赞哈、啊、这个称赞用一个是表扬，这个是 P-R-A-I-S-E praise as 后面宏伟壮丽，用一个词想一想，宏伟壮丽 magnificent 啊 magnificent M-A-G-N-I-F-I-C-E-N-T， 只是 magnificent 还不足以哈、啊、表示宏伟壮丽哈、啊、还有一个词叫 gorgeous G-O-R-G-E-O-U-S 合到一起 magnificent and gorgeous 翻译成中文是宏伟壮丽。 Better than those in other places， 比其他地方的孔庙啊都要好啊，因为呢前面这两个词的的确确非常非常的大气啊 magnificent and gorgeous。 Even today the Confucian Temple in 嘉定 is still one of the largest in China 啊，仍然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孔庙之一。 serve 这里面 S-E-R-V-E 它的原意呢是服务哈，但这里面呢它表示它的功能，它的一个 function 哈。 serve not only as a site 一个地方，这里面这个地方没有用这个 place， 而用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词叫 site S-I-T-E 一个场地哈。 for ceremonies of worship后面是这个 ceremony S-E-R-E-M-O-N-Y 表示一个仪式一个庆典，后面加是 worship 敬拜的仪式的场所。 but also a school 同时啊也是一个学校，后面跟的是什么呢？ dedicated 奉献于完全投入的意思。 dedicated D-E-D-I-C-A-T-E-D to 后面加个介词 be dedicated to something 表示完完全全的投入于什么什么东西。 To the teaching of the ancient master 哈，古代大师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场所。所以说这个孔庙呢它的功能还是很多的。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A travel experience doesn't have to mean leaving the city. Each of Shanghai's districts has its own personality and interesting places to visit. What better time to take a closer look at Jiading District during the celebration of its 800-year anniversary? In 1217, during what were called the Jiading Year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set up a county named after the era. Thus did Jiading become a center a half century before Shanghai County was created. Jiading is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part of the city, with area about 464 square kilometers and a population of more than 1.5 million people. It is about 20 kilometers from downtown Shanghai. The district's home to campu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and Shanghai International Circuit, where the Chinese Formula One Grand Prix is held every year. It is also home to major part of Shanghai automobile industry. But for visitors, the main attractions are more historic. Its two top draw cards are the Confucian Temple and Nanxiang Old Town. 2 years after Jiading County was established,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build a temple to worship Confucius. It was quite a logical move, since Confucianism was highly respected during the era. The temple was praised as magnificent and gorgeous, better than those in other places. Even today, the Confucian Temple in Jiading is still one of the largest in China. It served not only as a site for ceremonies of worship, but also a school dedicated to the teachings of the ancient masters. 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下一个内容，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的题目是 Moss 小姐的公共汽车，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Miss Moss.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想为大家分享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 Moss 小姐的故事。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A Bus for Miss Moss. 那今天 ,Jason 老师就来为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Moss 小姐的公共汽车。Miss Moss could never keep still. Miss Moss had a mill on a hill. 哦，快看呐 ,Moss 小姐，她永远都停不下来，非常的忙碌。Moss 小姐，她有一个磨坊在山上。She worked so hard, milling sack after sack. Bad luck. Miss Moss had a bad back. 哦，她努力的工作，她磨了一袋又一袋的面粉，可是太不走运了。Moss 小姐，她的后背啊，总疼，把她累着了，是吧？ I think it is time to sell my mill. I cannot mill if I am ill. 哦，我想是时候要把我的磨坊给卖掉了，因为我生病了，所以我就不能再去磨面粉了。Oh, look, Miss Moss is very sad. For sale, 磨坊出售。So she moved house and what a shock. Miss Moss had a hut on a rock. 所以呀，她就搬家了。可是太让人震惊了。Moss 小姐竟然在岩石上有了一座小房子，你看是这个房子有点太破了吧。 She lay in bed with a terrible cough. I had a sand deck, but it fell off. 然后呢，她躺在床上咳得很厉害，她自己就说呀，我原本呢是有一个阳光的甲板的，但是她现在好吗，被风都吹倒了，吹掉了。 And there's no sun when the fog comes up.I am sick of fog. I am fed up. 然后呢，当雾起来的时候，连阳光都看不到。所以啊，他很讨厌这些雾。他说我已经受够了。所以 ,Moss 小姐又要搬家了。 For sale, 把这个小房子卖掉。Now she lives in the meadow right next to us. Miss Moss has a bed in a bus. 现在 Moss 小姐正好住在我们家旁边的那块草地上。Moss 小姐她在车里面有了一张床，房车呀。With trees in an orchard, 1 to 10, a pig in a pen, and a duck and a hen. 然后啊，她就在自己的果园里面种了很多树，从一棵树到十棵树。A pig in a pen and a duck and a hen. 然后呢，她有一个养猪、养鸭、养鸡的圈。Wow, 他一天又很忙了。And it's easy to go on a trip. You know, I can pack up and off I go. 然后啊，他现在很容易的就可以去旅行了。你要知道，他可以很容易的就把包打好，把所有的鸡、鸭还有大鹅放到车里，开着车就出门了。Miss Moss is better.She sits in the sun. Miss Moss has a lot of fun. 现在 Moss 小姐身体已经好很多了，她坐在阳光下晒太阳。Moss 小姐有很多很开心的事情呢，大家都很开心， right?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Now here we have some questions for you. Please read the story again and then answer these questions.Puzzle number one, read the sentences and say whether you think Miss Moss is happy or sad. 好，那现在请大家再读一遍这个故事，然后回答如下的问题。练习一，请大家读一读，每一个图片下面的这段文字，然后呢，看一看 Miss Moss, Moss 小姐，她是高兴的还是伤心的？请在旁边勾选出来这个图片，好吗？ Happy face or sad face? Okay. Question number one. Miss Moss has a mill on a hill. Number two. I cannot mill if I am ill. Number three. Miss Moss had a hut on a rock. Number four. Miss Moss has a lot of fun. Okay.You could have fun talking about what it would be like to live in a bus. 好了，那大家不妨说一说，如果你住在汽车里边，那会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呢？你会做点什么呢？说说你的感受吧。Okay, puzzle number two. There is one wrong word in the sentences below each picture.What should they say? 那第二道小练习题来了。下面请你再读一读每一个图片和下面匹配的这个句子。其中这个句子里面呢，有一个词是错误的。请你把它找出来，并且说一说正确的句子应该是怎么说的，好吗？ Number one, bad duck. Miss Moss had a bad back. Number two, I had...A rain deck, but it fell off. Number three, I am sick of fig. I am fed up. Number four, I can't pack up and off I go. 请你选出来哪个词是不对的，并且把它改正过来，好吗？Puzzle number three, look at the picture, then read the words below.Which five things are in the picture? 那么第三个小练习来了，请看看这张图片，然后读一读如下的文字，请找一找有哪五件物品是在图片里面可以找到的吧。A bus, a cat, a dog, a doll, a duck, a hat, a hen, a net, a pig, a sack. 好了，请再读一遍这个小故事，然后完成这三个小练习。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